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60章，大家而家就继续向下走，而嗰啲种子呢又再都冇出现过。冇几耐，石梯就终于到咗尽头啦。然而等我哋觉得意外嘅系，呢一个石梯嘅尽头居然系好深嘅地下水，嗰啲灯光打上去显得嘅阴暗莫名，深不见底。我一睇到咁嘅情形，我大喜啦，我讲啊，有水、啊，万事通，应该仲活住噶。张文同埋钟公都非常之激动，两个人开始喺度叫万事通个名。家下我先知道，原来佢叫做徐立。我哋又戒咗半日都唔见到有人回应。豆腐把乌鸦口啊讲啦，哎呀，会唔会浸死啊？欧阳轩一听呢就嬲啦，佢又讲： 呸呸呸，讨厌，你先浸死啊！ 我啊踎低个身，将个手探入个水里边感受咗一下。我觉得呢地下水真係冰冷无比，而且呢佢係用呢个极其缓慢咁嘅速度喺度流动住。我心諗之前万事通从咁高嘅地方跌落嚟，而且当时仲係神志不清，真係好有可能被浸死。豆腐嗰把乌鸦口向来好靓嘅，但愿呢一次真係唔好咁灵验啦。我諗咗一諗，对大家讲，呢一片地下水就好深，水流呢系自东向西。徐立话唔埋系俾呢个水流带到去下游啊，我哋啊顺流而下去揾下佢啦。停咗一停，我讲我哋分成两组啦，一组啊负责水上，一组啊喺水下。事实上呢，如果喺水下边揾万事通，咁就意味住人啊真系已经浸亲噶啦。其余嘅人都冇咩意见。只有欧阳轩嘅神色呢就好驚咁讲， 你哋讲之前嗰啲种子会唔会係喺水里面走出嚟㗎啦，咁咪係遮水鬼囉，我哋咁样一落水万一。 呢一句话真係唔使佢提醒啦，我心里面早就有咗呢一层嘅顾虑。呢一下就见到专帅攞住啲香烛开始就请香啦。呢一招系倒斗老祖宗留低嚟嘅法门，有冇种子，种子喺边度，一请香就会准㗎喇。所以大家亦都冇急住落水，等待住喺岸边。冇几耐，香头就冒起咗一个小红点，烟雾喺个光线当中就渺渺上升，紧住又慢慢咁扩散。大家观察咗一轮，烟雾好正常喎，烛火亦都系正常嘅颜色，冇咩鬼喘气咁嘅现象。我睇到呢度反而就觉得疑惑啦。按照请香嘅结果，讲明呢个地方真系好干净。咁我哋之前睇到嘅嗰一批批咁嘅循环死亡嘅种子，又系咩回事呢？豆腐就喺度讲：，唉，唔通之前嘅我哋睇到嘅唔系种子？ 吓，唔系种子，咁又系乜嘢啊？ 豆腐拧一拧头讲：啊，唔知道啊，不过呢嗰啲嘢真係確实存在嘅，而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真係觉得有啲奇怪。讲话嘅时候，豆腐好似諗到啲乜咁，佢哋眼珠仔一碌，忽然之间嘻嘻一笑讲：啊，我有办法。跟住我未反应过嚟，豆腐就怪叫一声，學住好似李小龙咁， 我斋 猛然一个飞脚对住视线嘅啰柚系咁样撑过去，视线就毫无防备㗎嘛，俾豆腐咁一身，跟住直不甩咁丙嘣一声跌咗落水里面，即刻就快速咁向下沉。豆腐笑琪琪咁收返只脚返嚟，揽住我个膊头好得意咁讲：等佢去躺嚟点啊，我系咪好聪明啊？其余啲人都睇到目瞪口呆，睇嚟边个都冇諗到呢一层。我一时之间有啲哭笑不得，心諗唉，普真真係如果有意识嘅话，肯定係俾佢鑑生激死。好在师先冇反击，唔係真係豆腐死100次都唔够。依阵时嘅师先被硬咗落水，直不得咁沉咗落去。水面呢一轮都冇动静。豆腐傻咗眼啦， 佢对住个水面系咁叫：喂喂，我话阿木头啊，喂，你俾啲反应嚟好唔好啊？我啊唔系叫你去潜水啊，我系叫你去试水咋嘛。讲完，个水面就仍然一片嘅平静。豆腐谂：唉，死火啦！唔通师先真系唔识游水，依阵先点办呢？大家就喺度等，周围就风平浪静，师先亦都冇任何嘅反应。最后钻穗啊，拧一拧头讲：仲系靠自己呢。江然就开始整理起装备上嚟，睇个样佢就打算落水啦。大家就将嗰啲防水装备包都拉实咗，枪支啊，应该啲咩要收嘅嘢就全部都收晒起上嚟，除低咗个防毒面具，纷纷落水。我同阿豆腐呢决定先落去睇睇师仙嘅动静。虽然师仙系唔可能浸死，不过亦都唔可能等喺水里面留太耐啩。我同阿豆腐戴住个头灯，眯住只眼就潜咗落水，水底就一片昏暗。睇唔见有啲咩鱼虾一类嘅嘢，下潜咗7-8米左紧，我哋见到喺水底有一个模模糊糊嘅人影，正喺度慢吞吞咁喺个水底嗰度行。哼，呢个唔系师仙又系边个啊？一时之间我都无语啊！而家睇个样，师仙啊真系仲唔识游水啊！而家好似佢又感觉到我同阿豆腐靠近，佢忽然之间就担高个头。师仙呢就好少主动有反应，睇个样呢一次突然间咁俾人哋伸咗落水，可能真係俾人哋吓咗一夜。唔知道系唔系我嘅错觉，或者可能水底嘅光线朦胧嘅原因，我觉得师仙嘅眼里面就好似好委屈咁。豆腐对我打咗个眼色，打咗个手势问我点办。师仙留喺水里面应该系冇事嘅。但是他不懂游水，浮不上去，一定要靠人才可以将他抬上去。不过这样来真的很不方便，架住师仙我们还怎么找人呢？于是我对豆腐拧了拧头，示意不要鬼理他住先，跟住就浮了上去。一出水面，豆腐抹了把面讲：喂，老陈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坏事一样，木头好像挺可怜一样。我讲：你知道就好啦。喂，咁不如我哋将佢搞上嚟啊！我讲：搞上嚟啊，咁你咩定我咩啊？或者我哋乜嘢都唔做，就系咁架住佢嚟游。唉，反正都浸唔死啦，咪等佢喺水底度行下先咯。豆腐听咗亦都冇办法，諗咗一諗，佢摸出一条绳，叫我哋啊等一等，跟住佢哋潜咗落水。将绳嘅另一头就绑住喺师仙嘅身上，另外一边咧就自己攞喺个手里边，话系防止师仙喺水里边走失咗。我心谂师仙系靠气息嚟跟人噶嘛，如果咁就能揈甩佢嘅话，当初就唔使咁麻烦啦。不过我亦都懒得同阿豆腐讲呢一个，大家就按照原先嘅计划啦，分成两组，一组咧就喺水底，一组就喺水面嗰度巡视。我由于左手受咗伤，唔适合长时间咁潜水，所以我就同阿豆腐仲有欧阳圈一组呢，三个人就成形一个三角形喺水面嗰度嚟睇住，观察住周围嘅环境。而水底呢就系钻穗嘅三个人，隔两分钟就上嚟换一次气。喺水底入边巡视呢就系非常之耗体力嘅。但是他们每次上来都是拧一拧头，表示没有发现。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消息。这一片水域就很大，足足游了7-8分钟，左右都已经看不见天梯这样的石梯了。除了眼前的水面之外，我们就好像处于一个上不见天下不着地的混沌入边那样。就在这阵时，欧阳圈突然间大叫一声说： 有人！ 我顺住佢注视嘅方向一睇，发现喺冇几远嘅水面上边，显然就飘住一个人影。嗰个人就摊开晒啲手脚浮喺个水面上边，一睇就系好似一具浮尸。我心里边就打个突，心谂唔通系万事通。跟住我嗱嗱声向住嗰一具浮尸嘅游过去啦，眼睇住就快靠近啦，嗰样嘢竟然突然之间系消失咗。我眨咗一眨眼，水面上边仲有咩浮尸啊？一切就好似我嘅幻觉咁。豆腐就倒抽一口凉气讲： 唉，撞鬼啦家下，唔系水鬼系嘛？唉，你咪乱讲啦！我句话啱啱讲完，都未再讲落去，觉得就唔妥啦。呢、这个水流嘅方向原先系自东向西嘅，但系到咗呢个地方，佢就分成咗两股。之前未曾有所发觉，家下又被求仙嘅嗰句浮尸所吸引，改变咗原来嘅路线，竟然发现水流到嚟呢度系分成咗两股。呢一股显然系自东向南，好似一个急转弯咁，水嘅吸力系好大嘅。我心谂弊啦，咁强嘅吸力喺前边，因为就系有落差好大嘅地下瀑布，因为咧就系水眼。如果系被吸咗过去嘅话，咁就得了嘅。喂，快啲，快啲游翻转头啊！我一路讲，系一路拧转身啊，游翻转头。不过而家就为期已晚啦。我哋三个人而家几乎系向前游一米，就向后退三米，跟住呢个距离之前嘅水流咧就越嚟越远，嗰股吸力啊亦都越嚟越大。睇嚟我哋就快失去控制啦！我即刻喺度大叫：聚埋一齐，唔好分开！随即我哋三个人即刻聚成一嚿。不过即使系咁，嗰一股强大嘅吸力仍然等我哋啊彻底咁失去咗抵抗能力。呢阵时水面远处就亮起咗灯光，应该系从水里面浮出嚟嘅尊帅佢哋。听见阿中公啊喺度叫：欧阳小姐，你哋点解离我哋咁远噶？一路叫，佢哋一路就向我哋呢个方位游过嚟。我即刻大叫：唔好过嚟啊！呢边好似有地下瀑布啊！我哋被困住咗啦！说话之间，我哋三个人又退出咗好长嘅一段。就是连中宫我哋几个人嘅人影都已经睇唔到啦，只能够睇到系一啲嘅光。欧阳圈把声就快要喊咁滞，佢又讲：哎呀，点算啊？点算啊？快啲谂个办法啦！由于水流啊唔稳，我哋喺水里边嘅身影就好难维持住。欧阳圈一路讲就一路喺度逐水。我心谂今次玩完啦，如果再系咁落去，一定就被吸走噶啦。情急之下，我忽然之间谂到咗水底嘅丝线，于是我就讲：哎，扯住条绳落水啦！而家呢个情形，我哋根本上就揾唔住个身影，周围又冇可以倚靠嘅嘢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够就潜入水底啦，靠住丝线先能够避免被吸走。嗱嗱声，我哋三个人啊，深吸一啖气，顺住嗰条崩到直一直嘅绳索就向下潜。丝线呢就慢吞吞咁喺下边就走住，可能系由于落喺后边，水面同埋丝线之间嘅绳索已经形成咗一个倾斜嘅角度。我哋三个人顺住呢个不直嘅绳索就一路潜咗落水底，乜都唔使讲啊，好似三条八爪鱼咁啊，齐齐箍住阿丝线。豆腐一停低移动，丝线亦都唔继续向前走啦。强大嘅吸力当中，直不甩咁企喺个水底嗰度，只见到佢黑卒卒嘅眼珠喺度微微咁转动，盯住我同阿豆腐，好似系因为我哋将佢抌咗落水底，而喺度进行紧一个无声嘅控诉。